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个。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国庆全市统一价格检查日。北京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对全市部分商场、超市、景区、景点等单位进行了检查，请听报道。 27号上午，我跟随检查人员来到了朝阳区凯德茂的华联生活超市。在走访中，检查人员发现正在售卖的高山甜玉米和福建关西蜜柚存在立牌价签和具体商品上的小价签每公斤单价并不相同的情况。 这个是10元每千克，这个就标的是8元每千克。 有正常价，这个降价了，小一点就给它降了。 关西蜜柚3.98块。 市贩的和正常价是不一样的。 把您刚才说的这些信息在这儿给他告知一下消费者。 全市统一检查日当天，市发改委加监局对包括凯德茂、太阳宫殿、美廉美超市、增光路店、北京丽亭酒店、八达岭景区和同仁堂大石烂店5个单位进行了检查。执法人员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没有发现价格欺诈、不执行政府定价等严重违法问题。截止到27号，市区两级价格监管部门共出动401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单位552家，蔬菜、生猪价格略有波动，其他行业价格行为基本规范，价格秩序总体平稳。市加监局副局长刘厚祥介绍，今年节前检查还加大了对景区景点和房地产企业中介公司的力度。 在旅游景点降价这方面，还有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房租上涨，为了抢这个房源，把这个价格抬起来，及时制止。 消费者在遇到价格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价格举报热线12358进行举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公交集团每天计划配车1.49万部，每天计划车次13.34万次。公交集团将采取途经热点地区线路的增加运力、晚二次高峰加密发车、夜班公交增加备车、保障准点等多项措施，保障市民节日出行。市城管执法局介绍，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全面开展节日环境秩序保障工作，加大对天安门及周边地区、长安街沿线、故宫、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等景区、繁华商业区和特色街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大型集会活动等人流密集地区的防控力度，并对环境秩序类、市容景观类、大气污染防治类以及市政公用类4类违法形态开展集中整治。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今年国庆期间，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总量预计将达到1120万人次，共计划开行列车10844列次。为保障乘客顺畅出行，京港地铁调整客运组织方案，加强客流疏导。圆明园金秋游正在举行，这次为市民献上精品菊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圆明园文化艺术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年金秋，圆明园都会在寒秋馆举办精品菊展。今年的展览将展出独本菊、多头菊、悬崖菊、石锦菊等珍贵品种。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花海景区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气温上升，午后能见度较早晨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也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午后呢，西部北部地区有降水，局地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天开始有持续的冷空气活动，天气放晴，秋高气爽，对节前交通出行非常有利。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的节目在上周四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预告过了。 嗯，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都一直在等着啊，说是反正每年啊到了一些节气的时候，他们总会稍微的这个特别低调， 特别低调还 而且特别神秘 啊。神秘倒真是 啊，因为上周四我们聊的话题就是马上到了这个金九银十嘛。 嗯， 而且到了十一，好多的这个比如说装修公司啊，或者说是家具卖场啊， 嗯， 都会有一些打折的这个信息出来， 促销嘛，哈。 对对对，嗯，我上周就问了，我说，哎，那个全包会员有吗？蔡总跟我说，嗯，请听下周五的节目， 啊，设一扣是吗？ 对对对对对，原来我记得是哪，还有哪是五一的时候之前，我也问蔡总，我说，哎，到底有什么惊喜？就不告诉你，就必须到店才能知道。今天呢是到周五了，正日子了，再不说咱就只能节后再说了啊。这个十一全包员到底有什么样的优惠，我们今天就来唠叨唠叨。因为确实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啊，有好多朋友，因为比如听咱们的节目也好，听咱们的广告也好，都说，哎呦，全包员说只知道特别便宜， 嗯， 然后呢，而且这个假期还有优惠， 是 啊，但是呢，大家也有很多很多问题， 嗯， 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解答，咱先听听有什么优惠，好不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全包员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芒蔡总， 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就是一到这日子口他就来了，嗯，北京全包员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下午好。 那圆圆一开始只能你说了，对吧？你就是送财小童女啊，就这种感觉。 小童女， 对对，哎，来吧圆圆。 这个日子口我必须出现，我必须在节前给大家放福利，我因为我知道大家等不到节后了。 是等不着，人家就是大假期都要出去定了 啊，对， 对不对？先说福利， 我先说一个最诱惑最大的啊，在国庆这七天里边，我们会有一个国庆七天乐的活动，大家要持续关注哦，因为您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在装修款里面可以有一个只减装修款的这么一个大优惠，这个只限国庆这七天。那具体是怎么个减法，关注哪儿，然后减多少，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400-606-8866。 关注你们的微信号可以吗？ 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也行，但是这些图片吧，哎呀坏了，说漏嘴了。 行，套套套套就出来了，还是年轻啊。哦行行，国庆七天乐是每天都有乐是吗？ 对，每天都有乐，每天都会有一乐出来。 你打个比方，比如说， 像， 比如说十月一号， 对，像十月一号吧， 嗯， 我们会放出这个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不加价升级的这么一个优惠，就是大家都知道前面园还是999每平米， 嗯， 但是这个。美这个加引号的这个美现在很敏感啊， 嗯， 所以这是最后一批不加价升级的了，但是只限这个十一七天，这是十月一号我们要放送的一个优惠。 哦， 那个只减装修款那个是十月几号呢？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打我们的电话，然后加一个我们的销售人员的微信，因为这个优惠是只有销售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才会有的，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当然也有用，可是没有太直接的用处，所以您还是打400-606-8866加我们的销售人员的微信，并且关注他十一期间的朋友圈，这样才能直减。除了那个家具我还说别的吗？ 我没太听懂你后边说的是什么。就我光听懂了十月一号是那个北美的白橡木家具是不加价直接就加在里边了，就是原来999现在我不加价还是999， 嗯， 是这意思吧？ 而且还是最后一批。 最后一批。 对，因为现在这个北美进口的嘛，这个进口就比这个比较敏感嘛。 哦，好好好，反正您去看看吧。十月一号，这是一号的乐儿。你后边又说了一个加微信，那是什么事儿啊？你就忽忽悠悠的就过去了。 这其实是一回事儿。 哦，这是一回事儿。 对，这是一回事儿。但是 这些乐儿是通过加微信得来的，是这意思吗？ 对，您需要，因为我们十一期间这七天，我们会持续有七重的优惠放送，但这个优惠呢，只在我们销售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您才能看到跟获取到。 得加销售的微信。 对， 就是我打一电话，上来就说来加一微信，是这意思吗？ 嗯，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 可以打400-606-8866。那如果您已经有我们的服务人员的微信了呢，那是最好。您要关注他十一期间的朋友圈动态。如果没有，您现在打400-606-8866，赶紧加一个。 他会给你一微信号。 对，您不管有没有装修需求，反正拿了这个装修基金的话，您现在定什么时候用都行。 哦，这还正是我一会儿要问的问题呢。那，这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嗯， 就是来吧。那10月2号呢？ 我就不按照日子捋了。 啊，行行，你挑几个大家比较能吸引大家的。 对，这七天的都有什么？我就给您打一包说吧。刚才北美白橡木家具我说过了，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卫浴升级，就是999不加价给您免费升级成智能坐便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五重滤芯的纳米级的净水机，这个也不用您多加一分钱，就是给您标配上的。除了这个，我们那个电器礼包呢也升级了。不仅有烟机灶具，还有我们的空调，还有我们的冰箱升级成了三开门的冰箱，洗衣机呢，由波轮洗衣机升级成了滚筒洗衣机。 嗯， 除了这个，应该还有十一期间额外送的一些惊喜。 嗯， 您想知道呢，就打电话吧， 就 打电话 加 微 信， 您就知道了，400-606-8866。 哦，那如果比如说真的会有老人家听。人家也不玩微信，人家朋友圈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发，我直接到店里边也能行吗？ 那您直接打电话问吧，电话里面他们应该 也 能跟您说清楚。 哦，行行，400-606-8866，就打这电话，这十一七天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对， 是吧？ 对， 哦，但是得加微信啊，所有的就有了，是吧？ 对，是。 好好好，还有别的吗？我刚刚还看到了一个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的。 有一个500元的装修款减免券。 不带你这么剧透的。 哦，这算剧透了。我就是看见钱嘛，就比较敏感。一看500元，我的天。 对，是没错，这个就可以在您的装修款里面直接减。 哦， 这个获取方式呢，您要怎么 get 到这个直减现金的这个礼券呢？ 哦， 就关注朋友圈吧，这个也是国庆七天乐活动里面的其中一天的一乐。 哦， 哎，其实我一直有一想问的问题， 你 比如说这七天哈，我关注朋友圈，是他在前一天会告诉你，比如说9月30号，他会告诉我11。有什么样的优惠呢？还是说十一当天他会在朋友圈发说今天熊猫园有什么样的优惠？还是说我自要是关注了这七天每天都有什么优惠我都能尽收眼底呢？ 您只要是关注了我们 销售的微信号， 我们同事的朋友圈，他会每天更新，然后每天告诉您今天是限量放什么优惠，明天限量放什么优惠，然后那个礼券还有那个你刚才说的500块钱是具体是哪天怎么玩怎么减，然后 必须得当天，也就是我这七天我必须在北京守着，然后 啊不一定、 啊、 您可以打电话先定个名额、这个东西您得到了之后，您只要这个名额您定上了，什么时候用那是您的事儿。您说、我出去旅趟游，我不在北京，那我就不能减了吗？这儿能减，您只要定上就行，所以打电话400-606-8866。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七天肯定有七天不同的乐嘛， 嗯， 对不对？那我这问题就是我一个人能最多，就我们家啊，比如说我要装修，我最多想几重乐？ 您都能想， 就是我比如说啊，10月1号你们发出来一个今天的优惠是什么，我打一电话我站上了啊，然后10月2号你们又发出来，我一打电话我站上了啊，可以这样吗？我站 可以 站七天， 没问题， 那太合适了。 等于家里边人口多，比如说10口人、 嗯、 啊，装一个房子我就能得10个马桶盖， 就不用10口人，我就是 还 一个人都行，我一个人打七天、 哦、 我七天连着七天打电话，就跟那个、 就这些名额你全占着 啊，我跟那销售员我都熟了，他一看我还有号码来了，我都不用说话，他说、啊、你今儿要占是吧，我说对、 哦、 对对， 你多组织点人， 我来一下，老板还在呢，老板会哭的。 你看这个最关键是还有500元的装修减免款呢， 嗯， 你组10个人全都占上，然后这不就一下便宜5000了？ 哎，对，这样行吗？ 您打电话问吧，行与不行吧。 哎，我觉得你这办法特别好。你比如说，就是都是给我们家装的，就是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买了10个人，这都是少的。 对对对， 人特别多，1人500。 我估计有我这样想法的挺多。 是， 但是建议您还是打电话先问问。 如果您有10套房，这样操作是没问题的。 哦，这就是这500块钱只能用在 一套房 里边， 一套房用1张券。 是的，是的。 啊， 明白了。这个大家听周五的也没白来啊。准确的内容呢，我跟您说一下。首先呢，您要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这是全包员的电话。您打完电话呢，打接通了之后，先说你是销售吗？是，好，来加一微信，快，我要装房子啊！我知道11、7天都有乐啊，只能通过你们朋友圈来看，来吧，赶紧加一个人，他就会给你一个什么方式啊，然后您就加了一个这个 微信号， 微信号了， 嗯。 在11期间呢，甭管您出去去哪玩去，这没事儿，不用担心。您没事儿的就关注一下他的朋友圈，一看哟，今天有这个什么优惠了，明天有那个什么优惠了，您接着打电话400-606-8866，把这名额先占上。您回到北京之后，再接着去店里边领您这名额就可以了，是这意思不？ 是的。 好啊，加这个微信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哎。 哎呀，这算捋明白了，得了啊！这个这样，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还有哪些优惠可以在11给大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爱的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回来我们继续聊优惠啊。我估计大家聊的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嗯 啊，这些疑问首先是本来就这么便宜了，怎么还能有这么多的优惠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一会儿我会一一帮大家问出。如果没问出来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 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啊，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实时的提问，我们会如实的回答。这个我先跟蔡总聊聊，刚刚圆圆说的都属实是吧？ 对，没错， 哦，都属实，就是11，您关注微信号就行了。 对， 您跟我们说说吧，怎么又搞了这么多的活动？ 是这样，就是好多听众朋友们啊，听到全包圆的这个品牌，还有我们的定价，包括包含内容、赠送内容的时候呢，好多听众都觉得这个999元每平米这价格太低了。 对， 然后你们还含这么多东西，又赠送这么多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是不是赔本赚吆喝？ 对，是不是赔本赚吆喝？你们这个。那个能正常服务，或者中间会不会存在一些暗箱操作、不透明的这种报价呀？ 嗯， 其实在这里呢，我要澄清一下，首先先说一下为什么能做的这么便宜啊？因为全包圆的这种经营模式呢，是一种就是工厂对客户，就我们俗称的这种 F2C 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相当于我们直接拿着订单去找工厂采购，批量化采购，然后去除了中间环节。咱们知道以前啊，工厂它经过分销商去代理，然后城市代理，然后包括每一个门店，它都会涉及到每一个环节都会涉及到费用，包括租金费用、人员费用、利润，这些都要提留出来，那么它的一个加价空间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全包圆呢，其实这种模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拿着订单，然后直接去找工厂谈，我们批量采购。大家知道今年18年全包圆在北京，我们差不多要服务3000多户客户、啊。 就到目前为止、啊。 对对，那3000多户客户，我拿这3000多个客户的订单，我找家具厂，我谈3000套家具。大家想一想，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会有多大？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真真正正的买手制。什么是买手制呢？家具我100套为单位下订单，下完订单以后，家具全部送到我的库房里面来。 嗯， 所以呢，大家现在也会去这个去听到一些其他公司在宣传，那个价格似乎也比较接近。 嗯 啊，但是一定要关注到这个环节，就是它能不能给您做到一个完善的交付。 嗯， 因为咱们都知道装修不是在自由市场上买白菜啊，说买完以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把东西拿走了。 嗯， 装修是您交完钱以后要通过装饰公司的这种服务供应链的配合，然后包括后期家具软装的这样的一个衔接，来把一个家精装修的家交付到您的手里。 嗯， 那么去判断他有没有这个实力，第一看他合作品牌，第二，问问他这些产品他有没有库存。 嗯， 那么我可以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全包圆的家具产品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常备库存的。也就是说那个建材不用说了啊，建材这个大家基本都在做，流通环节那个存货也比较充足。那么家具其实能把家具做到整装里面的这样的家装公司在市场上少之又少，多数只是说经销商在这儿放些样品，还是和家具的经销商去合作。那这样它是没有这种

对，然后老房跟新房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会在999元每平米的基础上增加两块费用，一个是拆除修复的费用，一块是水电路改造的费用。这两项费用加在一起啊，大概合到每平米200块钱多一点点。然后具体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对，而且呢会有这个设计师先上门量，看您那边需要拆除的部分包括水电改造用不用改，这是一方面。 对， 还有改的话它可能涉及到有多少钱，最后给您算出来一个价格，这个是单出于这个999一平米的之外的，是吧？ 对对， 好，这个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一起提问一下啊。来吧，蔡总，咱们接着往下说。其实我个人就有很多问题。第一啊，比如说我现在这些名额都占上了，我其实是到明年才开始装，这些名额还依然有效吗？ 可以，没问题， 没问题。 去年全包园开业的时候，当时也有客户先把名额占上，然后这段时间才开工，我注意到好几个这样的客户 是 啊，因为就是因为当时的力度非常大啊，当然了，现在的力度也很大， 对。 但是呢，那个现在的力度，您要把它占上，等您装修的时候，您会觉得它非常非常合适。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如果现在定了这些名额，这些什么优惠我全享了，我其实是想要赶紧开工，大概能什么时候开工呢？ 您现在如果定了，我们会安排设计师，大概也就是第二天就会去给您量房。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零等待量房。啊，然后量完房以后回来出方案，有时候那个因为户型相对都比较简单嘛，设计师加加班一晚上或者第二天白天把方案赶完，晚上就能跟您碰方案了，就您一天的时间等方案出来，这方案您要觉得没问题，马上就可以确认，确认完以后，然后咱们就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您只要款项交齐，我们基本上2-3天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现在装的话，元旦左右您基本上就能入住了。就是至少能收房了， 元旦前肯定能收房， 肯定 没问题，因为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施工。 好的，第三个问题啊，比如说浩洋替我啊，他加了圆圆的微信了，得知了这些优惠了啊，他帮我都占着了，但是其实他的房子呀不需要装修，我需要，他能不能把这些优惠名额转让给我？ 没问题， 也行。 对，对， 就只要家里人有一人有一朋友，您帮着站一下，然后家里边有其他的朋友，您可能比如说在国外出去旅游，就干嘛呀？ 对， 不太方便，您帮他盯着点也没问题，是这意思啊？ 对，这都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有必要让圆圆出来再总结一下。 好， 是不是？不是总结啊，再说一下优惠有多少。来，圆圆，贯口开始。 这七天乐肯定是七天连贯着都让您欢乐来家装，然后现在我们呢这个十月份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是真品 5.0， 之所以叫真品呢，就是因为都是我们悉心为您甄选的，并且经过了五个时代的迭代，现在由在从10月1号开始，然后轻轻呈现到您面前了。您要是想参与这些那个力度非常大的减免的活动呢，您就现在可以打电话400-606-8866，然后加我们销售同事的微信，在11期间您就可以每天收获到，每天 get 到一个技能，解锁一个优惠。 这游戏打多了，一看就是啊，反正就是记着11期间，您首先要做的是先打电话，加一下销售人员的电话， 没错， 微信啊， 对， 然后通过他的朋友圈，您就会得知每天都会有活动，真的建议您，如果要是有装修计划的话，您加一个朋友圈，把这些优惠名额全占上，而且呢，刚刚我又看了一下，还有这个芝华士的沙发是吗？ 对，是这个，刚才落说了，芝华士。 这么好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吧？ 因为全包园的优惠太多了，所以我一时落一两个也那个。 你说的倒是也对啊。 对，您要是想有些，因为我脑子不太好使，我们那儿有脑子好使，在那接电话呢，您打电话问吧，400-606-8866。 好吧，好吧啊，反正惊喜有很多啊，您打电话说不定还能得到比我们听我们节目还有更多的一些惊喜。 是， 来，这个蔡总再跟我们说说这些惊喜、这些活动啊，当初是怎么琢磨的？就在十一期间我们要做这些活动呢？ 其实刚才说了啊，就是全包源非常有优势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采购供应链体系、嗯、啊。那么秉承这个原则往下推进工作的呢，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其实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全包源与生俱来的一个 DNA，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按照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开展我们的工作。 嗯 啊，那么全包源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那么我们呢不断的打造我们的供应链体系。其实从去年开业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的迭代。比如说全包源一出来韩家具了，但是韩家具之后我们觉得板式家具999不是很过瘾，我们又把它升级到了实木家具的999。那实木家具999似乎也有点不完美，所以我们新进把它又升级到了北美进口白橡木的这样的实木家具，价格还是999元每平米。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整装公司其实包含卫浴，这大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做的。但是全包源呢，因为我们要为难自己成就客户，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卫浴产品也做了一个提标，我们标配了智能坐便盖啊。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整装我们要包含水电，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重新装修水电肯定要重新改嘛。 对。 但是全包源配的是纳米抗菌的 PPR 管，另外呢我们还配一台五重滤芯的纳米级的净水器，做到可以水管打开直接饮用，也是呵护我们客户的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么还有一个呢，刚才圆圆也提到了，就是整装我含全屋家具，这个似乎其他公司也能做到，但是呢我们把沙发可以做到免费升级，这样没有任何公司能够模仿我们啊，因为我们的还是我们强大的供应链体系，我们和智化室的厂家做到了批量采购。所以我也是基本上100套一下订单，100套一下订单。那么这个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每次是要限定数量的，因为它确实我都送完了就没有了，下一批订单可能价格会有变化，那我还能不能做免费升级呢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智化室沙发应该还有大概还有10几套，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看还有10几套，这个免费升级送完以后就真没有了。它是一个3人位加一个可以平躺的一个座位，就我们讲的3人位加榻位、 哦，是它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 对，然后3人位呢，它其中还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带腿托的，可以放倒 的。 这个对于咱们每天那个上班非常辛苦的客户朋友们来说，回家正好可以做到一个放松休息的这样一个体验。 嗯， 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来找我们的销售抢定一下名额。 嗯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全包圆，大家也都会有疑问。 嗯， 就疑问就是，一听999就觉得哎呀好便宜啊。 是啊， 通俗的理解就是便宜没好货。 对， 最开始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然后我们就去到展厅，其实我觉得除了打电话，您11、7天的时候正好也有空的时候、嗯、您可以先让家人去展厅看看去。真的一到了展厅之后，你就会看到全包圆我们在说的一些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了。包括您也可以预约，比如说我们去到工地，自己去工地看一看，对不对？包括呢您到了这个展厅啊，或者是您看到了那个样板间啊、 嗯、 等等等等，包括您到了那个那边的，目前不知道还是不是地下一层，就是整个的那个建材间啊，现在可能 主材的展示区， 对， 还在负一层， 对，还在负一层， 2000平米左右。 您看一看这些东西就了解了，就跟我们买房子是一样的，您先看看样板间，看看您喜欢不喜欢，因为那个样板间大致就是您未来家的样子了。 对，还有一个呢，我要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其实可以拨打400-606-8866，不光是预约名额啊， 嗯， 我们现在在北京有接近1000个在施工地， 哦，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实力，让我们的销售也可以帮您约一个工地，我们也是那个开放式施工， 嗯， 您可以到现场看一下我们的施工技术是不是达到了标准要求。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再多都不如您到现场去看一看，您到工地去看一看。 对， 真的，这样这个优惠还是现在能达到的啊，因为我们有底气才会这么说，优惠是现在可以拿到的，就是有这么一种方式，我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您先拨打电话400-606-8866，打通了之后找一销售说是全包圆吗，人家说是啊，好，加您微信，好嘞，人家就把一个加微信的方式给您， 嗯， 加微信了之后，您在11、7天记着每天都关注一下他的朋友圈，他会不定期的发一下，比如说今天啊有智化式沙发，